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。在这次节目里，首先为大家安排一组上个世纪70年代的红色电影金曲，由青年歌唱家孟歌所带来。请听故事片《归心似箭》的插曲《雁南飞》，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的插曲《军民团结一家亲》，以及故事片《青松岭》的插曲《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》。 喂，哎呦呦喂，哎呦呦喂，你的社会主义大本钱放哎嗨哟。 长辫哎，那个一甩耶，啪啪的响。那个飞门马蹄儿忙哎呦， 你知那个张鹤浪啊， 那个鹤浪啊， 哪怕那风雨狂哎， 那个风雨狂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， 要问大车哪里去耶，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，由孟歌所带来。听众朋友，在这次的经典走四方当中，首先带来一组孟歌演唱的上个世纪70年代的著名电影金曲，接下来请听故事片海峡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，故事片南海长城插曲永远不能忘，故事片沙漠的春天插曲春风万里红旗扬。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经典走四方，听着这些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火红的电影歌曲，就像回到泉水一样清又纯的童年。希望大家从歌声当中寻觅往事，在往事当中找到自己。好，接下来请听孟歌所演唱的故事片《等到满山红叶时》的插曲《满山红叶自彩霞》，电影《决裂》的插曲《共大赞歌》。 Yeah.

经典走四方。听众朋友，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带来孟歌全新演绎的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电影金曲，由亚洲爱乐乐团伴奏。下面请听四首歌，分别是电影《春苗》插曲《春苗出土迎朝阳》，电影《红雨》插曲《赤脚医生向阳花》，故事片《闪闪的红星》插曲《映山红》，和芭蕾舞剧《沂蒙颂》插曲《沂蒙颂》。 啊。 经典走四方。听众朋友，在听完了一组孟歌所全新演绎的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电影金曲之后，接下来请听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两首老歌，请听浏阳河，太阳最红，毛主席最亲。 我们的解放，呀咿呀咿自由。湘江，江边有个湘潭县呐、啊，出了个毛主席，领导我们的解放，呀咿呀咿自由。 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